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平底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玉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伟训，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纪念相声艺术家教育家魏文华女士的专题节目。魏文华老师8月5号在天津因病去世，我们缅怀这位为相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艺术家。魏文华女士1937年出生，天津人，她的父亲魏亚三是曲艺的乐师，母亲魏墨香是著名的石调演员。魏文华6岁就开始跟随父母演出于东北各地，曾经先后拜张文斌、武魁海为师。在为数不多的从事相声艺术的女演员当中，魏文华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魏文华、魏文亮姐弟早年成名，舞台经验非常丰富。魏文华的相声雅俗共赏，清新自然，发挥了女演员的优势和特长。她表演的学唱类作品、腿子活作品都很见功力，极有艺术魅力。此外，魏老师还兼演北京琴书，有很高的艺术声望。魏文华女士和她的丈夫相声艺术家刘文亨先生在北方曲校任教多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相声曲艺精英。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几段魏文华老师演出的作品。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打灯谜》。我们都知道魏文华的学唱是独领风骚的，魏文华的说功节目也非常的细腻，具备艺术欣赏价值和教学示范的价值。请您欣赏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打灯谜》。 王先生， 哎， 听说您的文化挺高的。 一般。 您别客气。 确实。 哦，我听说您的文化高。 嗨， 哎， 不怎么样。 那么我考考您行吗？ 您考我什么呀？ 我写出一个字来，您认得吗？ 这样。 啊， 您呢写出来我看， 哎， 我要认得呢我就告诉您，我要不认得咱呢得问别人，或者咱们查查字典。 您别客气。 确实。 您别客气。那我写出一个字来， 哎， 您瞧着啊， 哎， 认得您就告诉我啊。 啊，我一定。 一拉一蹲笔，这个字念什么？ 完了 完了。 哦，一拉一蹲笔，我可不一定说的对呀。 您别客气。 不，壮着胆子了。我 没关系，没关系。您说 这字念一对吗？ 哎呀， 你扎小心了是怎么着？ 扎小心。您连一都认得？ 认得。 哎呀，您了不起呀。 我还起不了呢。 嗯， 我连一都认得，我不认得一是我成傻小子了。 一字别动 啊， 上面再来一道。 二。 嗯， 出去。 怎么了？ 狗都进来了，什么毛病？ 您别大学毕业吧。

么大岁数你干嘛呢？ 干嘛？ 你摸我脑子干嘛？ 这不号脉呢吗？ 干嘛？ 号脉呢。 哎呦，号脉什么大夫？号脉号哪儿啊？ 号哪儿啊？ 号脉号这儿啊，寸关尺，大方莫通人的五行，肝胆脾胃肾呐。 你那说是中医那个外科， 那您这个呢？ 我这是特别科。 特别科号脉 号脑袋，是不是？ 特别科号脉脉门都搬家了。 不是， 哎，这哎呦，这个这大夫脾气不小。 别动啊！ 哎。甭拍，保熟。您挑西瓜来了是怎么？ 我这不是敲枕吗？ 你妈知道还有敲枕是吧？ 完了，我知道。 哎，别， 怎么了？这是给你治病，你 这惹惹不起是吧？ 请您咳嗽一声。 嗯。 要死啊！ 什么叫要死啊？ 你都没底气了。 应该呢。 大点声。 你说大点声。 请您咳嗽一声。 哎 呀！哎呀，你这病可不轻啊。 啊，我没病，让你吓出病来了。大夫，我什么病啊？ 还没瞧出来。 哎，你这不折腾吗？ 瞧出来了。 您说说。 你这个病啊，有打气上所得。 什么您呢？ 气上所得。 罢了。 嗯， 服您了。 怎么样？ 这就是名医。 对。 我这人最爱生气。 嗯嗯， 你看，马路上有大人欺负小孩， 不， 当时我就生气。 不是， 我这这么大个子欺负小孩，人家小孩 都 管你。你牵驴来了是吧？ 你说那是君子人生的气， 那我这个呢？ 你是小人泄气之气， 泄气。 你有点气人有，人家有钱你生气，说人钱不是好来的，老成天的给人家打小报告，有没有？ 这个您瞧点别的。 不，你说有没有？ 不是，您往下瞧。 你有没有？ 您说点。 不，这 不有点。 有点就行。 你嚷嚷什么呀？ 又勾出来了。 是。 笑人无。 笑人无。 人家没钱你也笑话人家。 是啊。 净光棍，怕财主，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长处接短处掐，又种谷子又卖饭，一马勺换一锅，软的欺负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敲锣边仗钢沿，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一片舌两片嘴，借风使船，得了便宜卖乖，假公济私，以怨报德，引善扬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是心非，见钱眼开，十亲财恨六亲不认，笑里藏刀，赊借如白捡，还账认丧气，完上不完下，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你是认假不认真。 我呀， 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你还有点拍打喝虎下，坑崩拐骗蒙，粗细短剑狠，霸道厉害怪，奸巧屈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火不能拽，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整脸撒谎，你实在不是东西。 这病全让我得了。 这不是你的病。 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病源。 那我的病呢？ 总结四个字。 哪四个字？ 贩拐印抢。 贩 卖毒品。 拐。 拐卖妇女。 印 制假钞。 抢。 抢劫银行。这病我治不了了。我真 的。那您帮我。您帮我送医院。 医院也治不了了。 您说怎么办呢？ 哎，还有一个偏方。 打针。 枪毙。 不治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文华、张瑶和说的杨药方。魏文华女士8月5号在天津去世，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纪念这位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说到魏老师的最后时光，他的学生说，其实魏老师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第一次看病的时候，医生就要让他住院，但是魏老师想到的是还有很多已经定好的演出要去演，还有很多和相声有关系的工作要做。就这样，魏文华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我们也通过节目向这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致敬。刚才听了两段魏文华老师说的作品，我们在下半时段将为您播出集中展现魏文华老师学唱方面艺术魅力的段子。好，空中笑林，我们请您稍后回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今明两天本市多降水天气，并且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近期北京多降雨天气，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影响，有雷阵雨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24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多云阴沉，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 嘞！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节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有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相声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魏文华女士的专题节目。在多年的舞台艺术生活当中，魏文华的学和唱是驰名曲坛的。她表演的学梆子、学大鼓、学评戏、黄梅戏等等作品都非常有影响力。捉放曹、汾河湾、黄鹤楼等等腿子活的作品也尤为拿手。魏老师曾经多次到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广受赞誉。相声艺术家康松广先生曾经和魏文华老师同台搭档演出，我们节目也第一时间请康松广先生回忆了当年看魏文华老师演出的情形。康先生也提到了当年魏文华老师在学习戏曲作品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康松广先生的话。 魏文华老师去世了，我感觉是挺突然的，心情呢非常沉痛。魏老师我是从小就知道并且很喜欢的一位相声演员啊，我从小听相声，知道魏老师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开始是从广播里听他的第一段是学梆子啊，我就喜欢他的段子。后来我上初中以后呢，那时候魏老师在哪儿？在那个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他们来北京演出靠地。我记着我14-15岁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北京东安市场，其实有个小剧场，他们在那儿靠地，好像2-3个月在那儿演出。那时候只要我赶到周末呀，周六下午没有课，或者周日，只要能有时间能去看去，我看了不少当时南开区相声队的演出。我更喜欢他们的节目，有学唱的，有贯口的，包括他们的先生那个刘文亨老师，那时候在和平区，他夫妻俩呢，刘文亨老师和魏文华老师呢，都是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人品上，在圈里人都知道啊，是吧？非常随和，非常谦和的人，有口皆碑吧啊。但那时候他们学艺啊，比现在艰苦多了。 那时候他们学一段唱，比如学黄梅戏这个天仙配，那会儿没有录音机，哪儿学呢？就是看电影，在哪个电影院演这个片子呢，去看一遍，学一点，完了再去看，反复的看多少遍，可能看个十几场，完了把那段唱学会了。另外他的表演，演员的身段什么都通过电影来学，完了用到相声段子里。所以那时候他们学东西确实比现在难多了。现在你看网上，打开想听谁的段子，喜欢谁的段子，打开就有，拿着手机就全听到了。那时候确实挺难的。他们夫妻俩，刘文亨老师和魏文华老师，在相声这方面，说实在的，把毕生精力呢都奉献给了相声事业，包括演出创作。到晚年的教学在北方取消，教出了不少学生。魏老师去世呢，说实在的，我心里非常沉痛。不光是我，反正认识他的人都是这个心情。我跟魏老师接触呢，还是近大概其二三十年交往比较多了，就近二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呢，演出也多了。我们在小剧场，有时候他来北京演出，有时候我去天津，接触机会就多了。我有幸呢还给他捧过一次哏，就给我临上场念叨了一遍，因为他的活我比较熟悉，所以给我念了一遍，我在这对一遍就跟他演了，我觉得很不理想，你知道吗？我话多，我逗哏逗惯了，台上呢话比较多，下来我觉得挺抱歉的。我说魏老师，我给您搅和了吧。魏老师乐了，嗨，我搅和你了。那天那特高兴。魏老师来北京演出也是在周末相声俱乐部啊，一请就到那么大岁数了，一直呢到临终啊，这些年的一直没离开舞台。魏老师太好了，哎，我想念他。 下面请您听魏文华、康松广合说的杂学唱。这个段子集中反映了魏文华老师在学唱方面的深厚功底。 你看相声演员讲究四门的功课， 那大家都知道，说学逗唱，对， 唱也不容易， 是啊， 唱分梁昆北弋东柳西班， 哦，这还有区别， 那当然了。 那您说这个南昆是什么呀？ 南边爱听昆腔， 昆腔， 哎， 北弋 爱听弋调高腔， 东柳 爱听柳子腔， 西梆 爱听梆子腔， 那我们家呢？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您怎么拿我开心呢？ 谁拿你开心？我说南昆北弋东柳西班，你问我们呢？我知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我们北京的，我们爱听京剧啊。 爱听京剧 啊，就那个关老爷戏，我老听啊。 关老爷戏 啊，那不就是昆腔吗？ 不对，你说那是错了，你还爱听京戏了？昆腔，关老爷戏是吹腔。哎，昆腔就是十五贯。那是昆腔 哦，我看过那电影， 哎，游园惊梦， 春香闹学。 你说那关谷戏是吹腔 哦， 吹的横笛儿啊， 横笛儿 就是那五六五六五六五六五六五六。 您等会儿，您说什么横笛儿 啊？ 您这横竖不分呐，横笛竖箫，笛子得这么吹啊， 横者为笛儿 啊， 竖者为箫， 对， 哎对，哼。 您呢？ 要你那么说相声一千多年了，是吧？ 您北方曲校的教授，您别误导我们吧啊！ 哎，昆曲是昆曲，吹腔是吹腔。 哦，这不一样。 老一戏很多， 是 什么过五关斩六将，撇刀斩蔡阳，进古城单吃逊地。 好嘛，说了半天一出戏，这个 我就明白这出戏。 是啊，哎 是。 那这样 啊， 我爱听关公戏。 哎，好听啊。 您当着观众给你们学几句好不好？ 学两句 关公戏，关老爷。 我唱两句 啊。 关公戏，叫马童你也忙大路音大摇大 真好听。 您就看这架 哦， 您就看这莱坎的架。 什么叫莱坎的架？ 哪位同志带相机了，照一下。哎， 您别给照啊，刘成您那镜头憋了，我看 说话够损的，切切镜头吧，我 人家关公，关公的威风， 对 您这形象哪差点， 威武雄壮 是吧。 我考虑啊，这关公戏就得男同志演。 为什么呀？ 威武雄壮啊。 哦，大气。 哎，对呀， 女的演不了， 演不了。 不对，不对，我跟您抬杠，魏老师，您呐，孤陋寡闻了。 谁孤陋寡闻？ 女的就演不了老爷。 演不了。 我听我姥姥说过，小时候老家农村的戏班啊，评戏班，人家得演老爷戏，评戏班过去都是女演员。 嗯。 我姥爷，我姥姥跟我说过。 你姥姥也是老梆子。 有没有吧？ 你姥姥说的就算呐。 我听我姥姥就爱听。 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袋， 一样， 穿个大绿袍， 啊，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多漂亮啊！ 一出门就扭， 嗯，好看。 好，能来一回？ 您试试啊！ 来一回 啊！ 来一老爷那个词儿 啊， 评戏这个味儿， 嗯， 您听好听不好听？ 您听这掌声多热烈，您看看。 啊， 来来， 马童爷带路。这老爷怎么了？这是啊， 老爷犯嗲呢，那个。您唱，您唱。 叫马图你爷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宫。 这是老爷， 这舅妈， 舅妈都是娘家人啊。 你这狗带嚼子呼了呀，你这。 哦，那您说女演员就演不了关公了？ 不不不，我说的是过去 啊， 脑子是也有点保守。 嗯嗯， 您现在女同志，那个河北省梆子剧院有一位裴艳玲， 那是大家呀， 艺术家吧？ 对呀， 演的那个钟馗嫁妹， 对， 得到周总理的好评啊。 是好， 也有演关公戏的， 哦， 也有演那个包公的。现在女同志，咱们天津京剧院那不有女同志演那个包公，演的挺好的。 哦， 哎，我说这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那哦，这个评戏 对， 唱不了关公戏， 唱不了。 那可评戏通俗易懂啊。 同时一懂事 啊， 啊，是啊，您看老人小孩都能听懂了。 是啊，那怎么叫民族唱法呢？这民族唱法就通俗易懂。 哦，这是 京戏京评梆乐都属于民族唱法。 哦，这我还不懂，这是民族唱法。 对，您想过去咱们天津有什么有四大位什么什么 啊，李金顺， 哎， 那是四大名旦。 对对， 李金顺，刘翠霞， 对对对， 爱莲娟， 对对对， 您说这几位啊， 嗯， 我都没听过。 哦， 但是白玉霜的传人小白玉霜我可没少听。 小白玉霜， 哎，中国评剧院的呀， 那好听啊，上过银幕啊，演的秦香莲。 哎呦，那是代表剧目。 您今儿来着了，我给您学两句小白玉霜，您听听。 好， 啊，秦香莲啊， 咱们秦香莲， 咱这鼓掌不太热闹。康叔王 啊， 这叫人缘， 这叫人缘啊！ 哎， 我瞧这叫脸皮厚。 我倒不理会这， 不理惯了，要好要掌声，我给您要啊！ 唱两句， 啊，唱两句来。 孟婆房，我应当把你归，论家法，你就应该把我缠，你应该下了你的金句念，与我办理一件论理论法理所当然。 真好听，不是， 哎，这个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哦，感冒越重越好听，那流着大鼻子唱啊？ 那是你唱， 人家叫鼻腔共鸣。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哦，鼻腔共鸣好， 这就叫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 啊，哎！我看咱们这个青年歌手大奖赛，

自己叫好啊， 我起带头作用。 您应该上那春节联欢晚会那的领尖的，您知道吧？您这就是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 哦、 啊。 这歌曲跟戏曲基本上有相通的地方， 有相通的 哦。 金瓶梆月，越剧都属于民族唱法， 越剧也算。 那当然了。 哎呦，您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怎么了？ 我喜欢越剧 哦。 您别看我是北京生北京长， 嗯嗯嗯， 我祖籍是浙江绍兴的，从小啊受我爷爷奶奶熏陶。我对越剧就感兴趣， 出了你老了就比爷爷奶奶， 真的， 真的， 我能唱两句，我还能表演， 是吗？ 越剧， 那行，今儿各位观众您来着了， 啊、 我跟康松广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一段越剧，您欢迎吗？ 欢迎， 来， 行， 咱们也跟康松广唱两句，好了，来， 咱们唱哪出戏啊？ 咱们唱经典的 啊， 叫俩咱不一子银的， 不是，您再说一遍， 叫俩咱不一子银的。 哦，听懂了，俩腮帮子搁窗台上， 就您这大腮帮子，一个腮帮子就搁不住了。 不是我听您说的呀。 梁山伯与祝英台。 哦，那这是名剧啊。 当然了。 啊，这电影也有。 有。 那行，咱唱这出。 唱这出。 唱我演谁？ 当然，您得来个正角了。 啊啊。 您去梁山伯。 梁山伯。 英俊小生。 嘿。 真字， 这我还真能唱好了。哎，英俊小生， 对， 哎，我给您来个身段，您瞧瞧啊，英俊小，还有功底 啊。 小明， 你这傻子跳舞， 透秀， 还透秀、 啊？哎，我来梁山伯了， 来梁山伯， 您呢？ 那我也来正角。 啊，您演谁？ 我来祝英台。 这什么？ 祝英台。 祝英台啊。这 怎么了？你吃错药了呢？ 祝英台戴着老花镜啊，惨点儿这个。 我惨点儿啊！ 啊， 有您这模样的梁山伯，就有我这模样的祝英台呀、啊。 好嘛，瘸驴配破墨这。 我的唱嘛， 啊，行，就这么办了。 啊啊、 那咱们演哪折？ 咱们就唱一点儿 啊， 唱祝英台给梁山伯吊孝那场。 行， 经典呐！ 不是我这两天耳朵上火，我没听明，唱哪点儿？ 祝英台给梁山伯吊孝那场。 我是死梁山伯呀， 依您呢？ 我得演活的呀。 什么？ 活梁山伯？ 哎呦我的妈呀！您演活梁山伯 啊？ 那真梁山伯死了1000年，挖出来都比你鲜亮。 我还不如那木乃伊呢。 那你就救护点吧啊！ 救护点行行，那咱们 傅玲，你就在这儿。 那我 别动啊！ 我就演那死梁山伯了。 死梁山伯。 好，我配合您， 配合我， 好，来吧，演死的就来就得 死的 啊，好， 模样还老是就占梁山伯了，多惨呐，这模样。 咱们接过去，唱啊，嗯。 你炸尸呀，能不能？ 没这么逗的啊。 谁跟你逗？ 老干闹着玩，人家搁动我眼睛这儿干嘛去？ 那 您就唱就行了。 那你别动 啊！您隔着我哪行？ 谁隔你？ 来吧！ 你就请在这儿，别动。 好嘞。 对啊， 哎， 站住了啊！ 嗯 啊，一见两兄问。齐配，谁知道许千里将死无呀叫，十指望生肖官的泪盈盈，谁知晓未到一火去断桥下，谁知望